那好，关于北章事务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下面我们把北章的主要内容总结如下。第一，事务是构成单一逻辑工作单元的操作集合，它有 ACID 四大特性，分别是原子项、一致项、隔离项和持久项。